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随着降雨云团的逐渐东移，今天上午本市北部地区的延庆和怀柔有小雨飘落，城区及南部地区则是以阴天为主。预计中午以后降雨云团进一步靠近本市，小雨天气将波及到全市的大部分地区。从分布情况看，仍然呈现北部地区比城区以及南部区域来得明显一些，外出请注意防雨。再就是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较差，轻度到中度霾天气将会持续，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小雨，东北风2-3级，气温16到1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青蛙王子、月桂女神、蛇女、狼人、吸血鬼、半人马，甚至天使，这是超自然变形生物的百科全书。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这是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作者绘者的又一力作。从奇幻动物的超自然变化，到大自然当中某些动物的变态发育，再到对未来人类发展变化的展望，为你带来一场想象力与视觉的盛宴。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今天汪冰博士不仅要聊变形，还要谈进化。读书俱乐部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奇幻的一个内容。我们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博士。您好汪冰博士。 刘莎好，大家好。又是这个周一的上午，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啊，但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和工作没关，但是确实可以让你在工作之余心灵得到放松。 就是你看看这吸血鬼，其实你们要仔细看这书，你会发现原来你身边就有吸血鬼。 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本书叫《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 嗯， 那为什么说这本书可以让大家带来心灵的解放呢？我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顺便问一下刘莎，如果有机会啊，我们变形成一种动物的话，你有想过吗？你想变形成哪一种动物？ 我不想变成动物，我想变成超人，女超人也成，这两个是我想选择的。 这个为什么想变成超人呢？我还挺好奇的。 不，你看啊，就是人类啊，为什么不想？就如果你有期望，你想变成你另外一种动物啊，是因为你可能觉得那种动物比你要好，对吧？ 嗯。 啊，我觉得呢，咱并不是说歧视其他动物啊，但是毕竟。 人类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应该是最高级的。那我觉得呢，我要变成别的我就亏了。比如你看，我要变成什么超人女超人呐、啊，或者什么亚马逊女王啊、嗯、什么之类的。哎，我觉得它比，因为在西方的那个动画体系，这个漫画体系当中，他们都是比人类更高级的啊，那些。他们也不应该算神，反正不管进化也好或者外星人也好吧。那么我觉得呢，这是我作为人啊，我的一个想法，我不能越变越次吧。 诶，这可能是流沙内心里啊对这个变形的理解，就是我希望通过变形来强化自己。 对啊，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我记得我小时候想到的是变成一只鸟，因为我对飞翔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因为鸟是我看起来最自由的生物之一。 超人女超人都会飞 啊，而且也飞得非常快，而且高低可以俯瞰，可以停留在一个具体的树枝上，觉得超酷。但是联想到你刚才说呢，其实我们两个的想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想获得某种超越自己现在的形态限制的超能力。 嗯， 那这本书呢叫《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我觉得这本书很难用语言把它确切的描述出来，但是通过刚才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想到这本书讲到的是动物的变形，也是人的变形，实际上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变形。 没错， 它是叫超自然这三个字呢，我想我的理解是，有人在书评里写啊，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同时又有严谨的科学推论。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胡说八道是带引号的，意思就是你能看到这里边很多很多是基于人类的想象，比如说所谓的狼人啊，比如说蜘蛛人、苍蝇人，这可能是在我们的科幻作品中有些小说中所读到的情节，但是他们如何和人结合在一起，有没有人认真的研究过狼人他的构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一个人幻化出狼的某些样貌和生物特性的时候，他哪些能力增强了，哪些骨骼会改变，哪些肌肉会出现和现在不一样的状态呢？这个的研究我觉得既充满了童心童趣，同时也一定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在，你必须要对人和狼的生物结构都非常的了解。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的那一本书，同样都是来自未读探索家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那里面就写了人鱼啊，它几分之几是人的部分，几分之几呢是鱼的部分，然后在什么什么时间段呢它是这样的，在什么什么时间段呢它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它是邪恶的，而有的时候它就是善良的被欺负的。那么这一本《超自然变形图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的作者和绘者的又画了一本，就之前您没看过瘾，你接着来看这一本。而且其实我有的时候看着看着我都会觉得那是真的，比如说他那里面有鸟人啊，哎，人怎么慢慢一步一步的，然后从开始是我们的正常的人的这个颅骨，王明博士学医的你知道，然后一点点变形，嘴往前伸出来一点，然后最后变成尖尖的那个鸟的那个喙啊，就是这本书虽然我们大家知道它是一本天马行空的啊，作者的想象，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看着看着你会发现，哎，是不是原来真的曾经有可能啊，人类会有个这样的变化。 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呢，我提前的剧透一下啊，专门讲到了人的变形，比如说我们从小时候生活在母体的子宫和羊水之内的环境，到慢慢慢慢的长大，有人甚至有一个大胆的推论，就是我们的人在经历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一直一个变形的过程，而且这个变形过程还没有完结，只是地球上缺乏终点。所以这个大胆的假设就是，人的一生会不会是某种更高级生物的幼体，只是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没有在那个星球上缺乏相应的环境，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像毛毛虫变成蛹，又从蛹化蝶一样变成一个终极形态。 看来我有朝一日有可能变成亚马逊女王了。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保持你的希望啊。说到希望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变形啊，包括刚才流沙提到和我提到的那些形象，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传说故事甚至电影里边经常会见到，但是这些故事本身呢又有其科学性在，比如说在这个书中在之前呢很靠前的时候先讲到了大家熟知的一个童话形象，叫青蛙王子。我们都知道青蛙王子最终是被公主的爱情感情感动了，最终由青蛙变成了王子。那实际上这个书呢，它这个体例很有意思，一开始先会讲和青蛙有关的童话故事啊传说，从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很多传说故事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读本。比如讲到了这个青蛙王子中呢，实际上在格林童话的最开始啊， 我们经常说格林童话的真实版本和我们现在读到的都这个相距十万八千里。 但你觉得不觉得青蛙王子和那个美女与野兽其实都挺像的，一个呢是从青蛙变成王子，一个呢是与从这个野兽变成王子。 对，这个青蛙王子中呢，我们当时小时候读到的版本就是青蛙和公主同眠在一张床上，然后这个公主表现了对青蛙的爱意，然后青蛙就在这个人类爱情的感动当中解除了魔咒变成了王子。但实际上在这个格林童话的最初版本中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公主啊生气了，把青蛙一下子就摔到了墙上，并且大喊，现在你可以好好休息了，你这个丑八怪。但是她这个粗鲁又愤怒的行为啊，居然让青蛙解脱了魔咒变成了王子。这个就是最初的一个黑暗的版本，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有一些美化在。在介绍完传说故事的演变之后呢，作者就说为什么要用青蛙来做这个人变形之后的动物形象呢？因为它承载了两个功能，就是第一个呢，它要进入水塘中去为公主完成一件事情，潜入水塘深处寻找公主弄丢的一个金球。那最后呢还要上陆地上和公主有接触，所以它就是个两栖动物。 所以变成鳄鱼也行啊。 有道理，变成鳄鱼也行。但是这个鳄鱼和青蛙，我感觉从人类的情感角度来讲，对鳄鱼我们有一种负面偏见，就容易贴上很多的标签，它可能是顽名不化的，可能是充满恶意的，非常暴躁和暴力的。但是青蛙本身，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人的主观意识啊，包括这个形象世界中的想象， 更健康， 对，健康，而且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可爱的或者说是亲切的地方，没有那么的凶残。这可能都是我们选择某种动物啊作为人类变形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讲到了传说故事和传说故事背后可能的道理之外呢，在这本书中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对开页的彩色的图谱，这个图谱中呢就讲到了青蛙的变形哈，他就想这个青蛙王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应该长相是不一样的，于是他画了年轻的英国王子，这实际上是一个蝌蚪正在变向青蛙的过程中。 对，因为王子还没有变成国王嘛。 而且他参考的应该是欧洲的某种青蛙，还有所罗门群岛的王子，达法国王子，包括日本王子，还有巴西王子，他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蛙来想象这个蛙变形成书中的王子和王，其实王子变形成蛙之后的样貌是怎么样的，非常的脑洞大开。 没错。那么这本书当中啊，我们刚才就是以青蛙王子做了一个例子，就跟大家说到了，在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童话故事当中或者神话故事当中的那些和动物有关的形象，第一，比如说青蛙王子为什么选择变形的动物是青蛙而不是鳄鱼，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么在书中也特别谈到了，就是不同的地域啊，这我觉得他画的不同地域的这青蛙王子确实有点脑洞大开。本来我们只是根据神话当中或者是童话当中这样的情节来想象一下，哎，为什么会变成青蛙王子？当然，结果呢，他画了不同地方的青蛙王子，让大家觉得啊，原来在不同的人民心中，虽然看到的都是青蛙王子的这一篇小故事，可是青蛙王子的形象会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 这就是这本书我觉得一个特有意思的地方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仅止于好奇和想象，但是他把想象往前推，和现实展开了连接。比如说在不同的大陆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中生长的青蛙会不一样，那王子的长相也会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子，书中讲到了美女蛇，这也是我们的童话传说中经常提到的，无论中外都会有。我记得鲁迅先生 整容脸的美女蛇， 对，叫蛇精脸啊。我们看过葫芦娃，鲁迅先生好像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他就害怕这个花园中会有长着美女头的蛇。我记得上学时候读这篇课文是还挺印象深刻的。这本书中呢就讲到了一个美女蛇的解剖图。诶，我们都知道美女蛇可能是长着美女头然后蛇的身体，但是它的解剖是怎么样的，人和蛇的解剖结构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呢？这个图很有意思啊，它做了一个人体的口腔的侧面的解剖图，在其中呢画上了毒液的分泌线，还画上了钩牙下的神经系统，非常灵活的关节。因为我们知道蛇吞象这个词啊，蛇的和关节是非常非常的灵活的，所以 它能张得特别大， 打开吞掉可能比我们看上去这个蛇在没有张嘴的时候它的口腔的直径啊口径更大，大很多的生物体。还有它的分叉的舌头，因为我们知道蛇的舌头和人的舌头是有区别的， 这里边还极为生动的哈、啊、描述了美女蛇的肚子里的解剖。我们会发现作者非常非常的有心也有趣， 他肚子里吞了一人， 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叫不谨慎的情人，或者叫不小心的情人。因为美女蛇会诱惑别人嘛，诱惑男性作为他的猎物，他把这个人吞进去了，然后括号标注正在消化中。啊，这个真的是太幽默了。因为有时候想，美女蛇把人吞了，把人吞了以后，这个人在美女蛇的肚子里是什么样子呢？诶，你看到了，一下子不仅印象深刻啊，而且还会想到说，哇，这个被美女蛇诱惑的后果真的是不可小觑。这个肚子里的人呢，不仅叼着一个烟斗，手里左手应该是还拿着一个左轮手枪，对不对？ 他拿的就是手枪，但是我就没看明白啊，你说他拿着手枪是原本他是想给这个美女蛇一枪是吗？想打死他是吗？ 嗯，所以看来我们把这个故事可以继续脑补啊，就是这个人看到美女蛇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把美女蛇打死，但是肯定美女蛇用了些花招啊，诱惑让他放下了枪，可是在他放下枪的那一刻，他就成了美女蛇的肚中餐。 所以他就是不谨慎的情人。 对，就是被这个蛇的美貌啊，包括这种妩媚的神态可能给诱惑了，就放松了警惕。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青蛙王子、月桂女神、蛇女、狼人、吸血鬼、半人马甚至天使，这是超自然变形生物的百科全书。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这是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作者绘者的又一力作。从奇幻动物的超自然变化，到大自然当中某些动物的变态发育，再到对未来人类发展变化的展望，为你带来一场想象力与视觉的盛宴。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今天汪斌博士不仅要聊变形，还要谈进化。读书俱乐部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请汪斌博士和大家谈一谈这个变形和进化。大家注意，这是两个意思。变形呢，就是你想变成鸟嘛，给你安一对翅膀；你想变成能在水里游的鱼嘛，给你装个鳃。哎，其实这个还挺简单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谈到的第一本书《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呢，它并不是稀里糊涂的就一大本，给你把所有的什么变形的这些动物呢都放在一起，而是啊。哎，我真是觉得他在章节设计的特别，虽然他讲的是不科学的事儿，但他的章节设计的特别科学。第一章叫神奇的变形，比如青蛙王子啊，比如说这个白鹭啊、苍蝇啊、母牛与公牛。第二章大家注意叫简单的变形。第三章呢是暂时的变形。第四章呢是彻底的变形。第五章是缓慢的变形。就是通过这样的非常科学的划分，让大家了解所有的变形动物的一些情况。看着看着你会发现不知道到底哪头是真的哪头是科学哪头是魔幻了都。 刘莎刚才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对这本书既中肯啊又客观的一个评价，看着看着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就分享为什么看着我们会这么入戏。第一个，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其实想一想啊，这本书的基础是基于古希腊神话，在中世纪末时期的时候，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用拉丁语将250个关于奥林匹斯山上山下发生的这个神仙的变形故事，将他们写成了一首15卷的长诗。他就想说明一个道理，叫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异中形成的。甚至我还想说，是不是更直接一些，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是互相转变互相变形的。这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呢？我们觉得这可以突破我们形体的界限。大家有没有想过，生而为人啊，生 生而为人，像刘莎刚才说的，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长，但是生为人，生为动物，生为任何一种有形的生物，都意味着限制。你既是你形体的一部分，同时你也把形体最终成为你的牢狱，因为你无法突破人的身体进入鸟的身体去想想。但是庄子很先进啊，他就说你怎么知道蝴蝶会怎么想呢？ 你又不是蝴蝶。 对，你又不是蝴蝶。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会说， 北京话怎么说，你又不是护体儿。 但是你又怎么知道你不是生活在梦中呢？所以这两个观点，第一个就是你不是蝴蝶，你不是鱼啊，你怎么知道蝴蝶或鱼会怎么想？但是在梦境中，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蝶呢？你又可以是蝴蝶，对不对？当你在梦境中幻化成蝴蝶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认为自己就是蝴蝶。这种现实中有疆界，但是在我们的理想世界、灵魂世界或者思想境界又是无疆界，这其实是一对矛盾。这个矛盾最好的协调就是什么？我们相信变形是存在的。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从哪儿开始分不清楚到底这是科学呀还是魔幻。王明博士，你还记得咱们刚才说到的啊，这本书最前面的那一章节不是青蛙王子吗？ 嗯， 其实他开始说青蛙王子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没觉得他是真的，但他后面弄了两张解剖图，大家注意啊，一张是我们人体的骨骼的大家看到的正常的解剖图，但是旁边还有一张，就是人变成青蛙王子以后，他也是用我们人体的这骨骼的解剖图啊，做了一张就是青蛙王子的解剖图，就是外表他当然还是青蛙，但是里面呢是人的骨骼。后来我就想，是不是也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模样？王明博士，你看到那一张图的时候啊，你觉得他那一张图科学吗？ 我觉得他已经尽量的把两个科学嫁接在一起了，一个是关于人生理解剖的科学，一个是关于青蛙生理解剖的科学放在一起。所以在那个刹那，我就在想，这个绘制者非常了不起啊！ 就是一边是人的骨骼，一边青蛙骨骼，他两个拼到一块儿。 关键你得想清楚在哪拼，怎么拼才能画出来你觉得是浑然一体的。比如说这书中讲到了人马，我最近在玩一个游戏啊，是我外甥推荐给我的，这里边有一个怪物就叫人马兽。 嗯， 这人马兽非常的厉害，它的形象是什么呢？我估计很多朋友也大概见过啊，它的应该叫躯干部分 是马， 是马，四肢着地， 头是人的身子， 对，然后在马头的位置生出来的是人从腰以上的，等于是上半身，等于是人的上半身腰嫁接在马头的位置， 对，不是、是马脖子的位置， 马脖子的位置，对， 人的腰， 而且是 马的脖子， 马颈部的，就是靠近躯干的部分嫁接在一起。 记住啊，大家要注意这个人头马或者马头人的，它那个是有肩膀的，就是有肩膀，然后到腰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是接的是马的颈部的那个地方， 对，接的是马的颈部。其实我当时就在好奇啊，这个人马的结构中，比如说。那它有两个胸腔，对不对？对马来说，胸腔就是在它那个肚子的部分， 没错 啊。那人的胸腔就是在人的上半身，在胸部。那它有几个肺呢？哎呀，这个解剖图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告诉我们，画出了骨骼的解剖以后，说这个人马有两个胸腔，一共有四个肺，双倍的呼吸可以让它一边奔跑一边歌唱。 哦，所以它才那么精力充沛。 对啊，你想它这个换气能力多么强大呀，对不对？ 嗯。 而且它有手臂，它的那个腿在奔跑，它。解决了人类特别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人变成直立行走以后呢，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现在可好，它的有四条腿是负责奔跑的，还有两个上肢是可以随意活动的。而且他还说到了，马跑起来的速度最高可达60公里每小时，如果是人的话呢，那速度就会慢很多。所以人马变异呢，就结合了两个物种的优越性。 所以大家，你听完这个话以后啊，尤其是听汪冰博士讲这话以后，你会觉得这难道是假的吗？这必须是科学的，是真的。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诱人了，而且它这个骨骼图画的连接的方式，我感觉简直是天衣无缝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生物从科学上啊，至少从一眼扫过去的科学性上，似乎也是合理的。不过呢，细推敲起来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人马之间的排异反应啊，毕竟它这个在种属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免疫系统啊等等如何嫁接。但没关系，我觉得这至少让我们的想象沿着现实又往前更进了一步啊。说到这儿，我想突出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对变形本身，除了刚才所讲的需要获得超能力之外，还有一些寄托的希望在。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形象叫狼人，在预言之夜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 很多人要变形了，变成狼。 注意啊，这是在这本书当中暂时的这个变形当中的一个内容。前面我们说的都是永久的，你不能是现在是啊半人半马，然后你过仨月你就变回来了。这个是只有到月圆的时候你才能看见圆月亮，你才能变形。嗯， 这个变成狼人呢有很多种说法哈、啊，但是变成狼人本身呢，这也意味着不光是形状的转变，而是性格的转变。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的变形啊都象征了人类所期望的品格。先把狼人暂放下，比如说书中讲到了天鹅，天鹅呢当女性变成天鹅或者男性变成天鹅，天鹅对爱情是非常非常忠贞的，他们会守护自己的爱情、嗯、所以变成天鹅也象征了某种特质。还有一些女性啊，在童话故事中变身鹿，我们也经常会赋予它很多善良啊美丽的特征，所以这种变形本身也是借鉴了这个生物体的某些在人类的诠释中的特质。这也就是我们想要变形另外一个心理动因，就是我们想获得那种人格特质。那说回到狼人呢，这里边就先讲了一个故事，说在这个以前呢，如果一户人家连续生了七个男孩子，那么最小的那个呢就被唤作马尔库，这个名字到今天一直有人在使用。他们会认为如果一户啊连着生七个男孩，第七个男孩叫马尔库，他身上带有一个百合花图案的印记，他们往往有一些特殊能力，比如说可以治愈颈部的结核性淋巴炎。 嗯， 无论他的名字还是他神奇的能力，都让人想起了一位圣徒。这位圣徒呢也是天赋异禀的，而这位圣徒的名字叫马尔库夫，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两个名字是有渊源在的。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呢认为这个名字取自边界的狼，就是可能在地狱边界的狼。在这个信仰中呢，有些人是很当真的，比如在阿根廷或巴拉圭，他们就深信第七个儿子会是狼人，所以他们会被抛弃或者杀害。 一定要强调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啊，它的有的一些传说呀或者神话并不是特别完全的。比如说大家如果熟悉暮光之城的话、 嗯、 那里面狼人可不是说到月圆之夜的时候变形，人家是想变成人的时候就变成人，想变成狼的时候就变成狼，而且一家子从大到小都是狼人，没有第几个儿子是狼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就代表了你看我们对狼人的一种期待，因为在暮光之城很多人都很熟悉啊，我自己也看了至少三部我都看了。那在这里边呢，这个狼人就是充满了保护、野性，是为了正义，是为了爱服务的。其实这里边的狼人其实不光是形状的转变，而更多的是精神特质的转变。 嗯， 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第七个儿子啊是狼人这件事情呢，至少在阿根廷是被深信不疑的。直到1973年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他就通过了一项法令，他就庇护那些连生七个儿子的第七个儿子。你说人都不公平，为什么生下来就被认为是狼人呢？2014年这一个保护政策再次被通过，可见啊很多民间传说实际上是深入人心的。这个深入人心的背后也挺值得思考，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除了我刚才解释的原因，想拥有他的外形特质、生物能力、人格特质、精神特质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信的是泛神论的宗教，一切东西都是有灵的。 嗯， 一切东西因为有灵可以是彼此交流、彼此联系、彼此穿换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很多待解之谜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一切的神秘都蕴含着某种大自然的密码在，而这个密码是人不可以洞悉的。那在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变成带引号的迷信啊，比如说连生七个儿子，这一定有点问题吧，因为这不太符合一般的统计学规律。当这个事儿不符合大数据和统计学规律的时候，我们就想找到一个解释来让自己心安。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关于人和动物之间变形的传说就诞生了。 所以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啊，我自己觉得它是一本，首先是一本绘本，看起来并不是很累。其次呢，就是能把大家啊特别熟悉的那些神话也好呀，或者是故事也好串联在一起。第三呢，汪冰博士，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虽然他画的好多都是比如妖魔鬼怪的啊，这骨骼构造或者解剖图、但我确实从这本书里面学了好多生物学知识。你说我要是考生物学的话能考多少分？ 这可能也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功能。也许在书中你看到了狼人看到了美女蛇的解剖结构之后呢，它会促进你去想，我下一步想更多了解一下狼，或者想更多了解一下 人类的解剖结构。 嗯， 所以很多时候学知识未必是枯燥乏味的，可以是有趣的，可以是从超自然开始进入自然。 所以这本《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啊，不仅讲了这些变形动物的前世今生，也和我们现代生活有了紧密的联系。就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狼人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在现代社会啊，都已经进入到1973年还要特别立法来保护啊这个狼人。那大家想一想，那些神话故事啊，那些传说对人们的影响有多么大，就是这样的一本神奇的书《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今天呢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意像那红红的脸那盛开在太阳下，我愿意像那轻轻的风子扬起在春风中，我愿意像那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扬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青蛙王子、月桂女神、蛇女、狼人、吸血鬼、半人马，甚至天使，这是超自然变形生物的百科全书。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 这是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作者绘者的又一力作。从奇幻动物的超自然变化，到大自然当中某些动物的变态发育，再到对未来人类发展变化的展望，为你带来一场想象力与视觉的盛宴。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今天汪冰博士不仅要聊变形，还要谈进化。读书俱乐部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分享啊，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汪冰博士每次到读书俱乐部必有礼包带给大家，必有福利跟大家分享，就是不说那本书的名字。 嗯，反正我们继续卖关子。 对，反正我们说了，我们先说变形，然后后面是进化，到底进化什么呢？大家来等一等。 对， 继续说啊，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前面呀说到的其实都是动物，不管你变成狼人也好，变成青蛙王子也好啊，或者变成蛇呀，等等等等。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我都怀疑是不是当时编辑排的时候排错了，它变成了月桂树，它变成了植物了。所以呢，我是看了看啊，好像唯有这一个章节是变成植物的。所以咱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在分享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它变成的这个月桂树。那月桂树叫什么？叫达芙妮啊。特别特别俗套的一个故事，就是丘比特啊，那个掌管爱的神，然后呢他射了两支箭，一支箭呢他就射中了这阿波罗，另外一支箭呢他就射中了达芙妮。他射中阿波罗倒还好，阿波罗哎呀我太喜欢达芙妮了，就追求他。问题是达芙妮不愿意，其实这一点挺奇怪。我看到这一章节的时候，或者看这个神话的时候，西方的传说当中的这个神话的时候，我就想，按道理说丘比特射中了这个爱神之箭，中箭的两个人是要相爱的。 嗯， 可是 像我们的月老切红线一样。 对啊对啊，就不论是历尽千难万阻，他们最终要在一起的。但是这个阿波罗和达芙妮恰恰相反，一个是使劲的穷追不舍，另外一个呢是仓皇逃命，然后一直逃到他的父亲河神那儿，他跟河神说你别把我变成现在这模样了，你给我变成别的样子，然后我实在不想跟这阿波罗在一起。结果他的父亲河神就说了，说成啊，我把你变成月桂树了。达芙妮也是月桂树的，在那个他的一个名字。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说到的是达芙妮变成月桂树了。 刚才刘莎问了个很好的问题啊，书中也没有回避，在书中的小注中专门说明了，在希腊神话中，爱神丘比特为了报复和讽刺阿波罗，将一只使人陷入爱情漩涡的金箭射向阿波罗，又将一只使人拒绝爱情的铅箭射向了达芙妮。所以他射了两支箭，中箭两个人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哎呀，这可太不应该这么干了。 但是这个故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标题党的名字叫某女生为了拒绝爱情宁可变成植物人，是不是她最后就化成了月桂树，变成了植物啊。在这个传说中是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它是怎么变成的呢？就像电影的奇幻镜头那样，书中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是这么写的，他的乞求刚刚结束，四肢就开始麻木，轻盈的树皮包裹住他柔软的胸部，他的头发变成了树叶，手臂变成了枝丫，那双曾经迅疾飞奔的脚变成了树根，牢牢地扎入泥土，树冠包裹住他的头，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他优雅的姿态。 我们刚才说到了为什么这一次丘比特射出了两支箭，两个人反应不一样。而这本书呢叫做变形动物图鉴，其实达芙妮和动物还有着密切的联系。王明博士，我说了问题你来回答。 那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变形的过程啊，是文字描述的，但是它究竟从生物的角度，人怎么变成植物的呢？树枝树叶是如何从身体上生发出来的呢？这本书就解决了这些打死好奇心也不会消亡的朋友啊，不停的追问。那里边写到了月桂女神达芙妮的神经系统，因为她从手指从身上长出了枝丫，长出了树叶，她的神经系统也随着这些枝丫不停的扩展，所以她的神经系统在书上中间的躯干部分还有点类似于人体的感觉。那逐渐的扩展呢，真的就变成树了。 对， 书中特别讲到了 他的头部哈、啊、生发出来的那些 思想的种子， 思想的种子 就是这本书的封皮儿。 嗯，哎，这个真的是太酷了！你就看到种子在人的颅骨下开始生出根系，向上滋生。因为我们都知道种子力量是很厉害的啊，它穿破了颅骨，在颅骨外开始分芽长叶子。说到这儿，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会不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啊。 如果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社会当中啊，不，咱先不说从人的颅骨当中长出这植物来，从动物的这个颅骨当中能长得出来吗？种子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吗？ 种子可以把颅骨的缝隙 嗯 让它分开，就以前那个颅骨很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分开的时候，其实种子放在里面发芽，它会把它蹭开，因为我们的颅骨不是一个完整的，它是有接缝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但是从颅骨内长出来，我觉得还是很几率很小，我个人觉得几率很小的啊。 嗯。 但是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呢，我们用一个现在很多朋友见过的形象的比喻，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草娃娃？在街上卖的， 买过买过， 它有点像 草籽儿，你浇水 对 长了。 丝袜里边放了一些那个土或者木屑，然后把种子放在里边，然后做上那个娃娃的眼睛，你放到潮湿的地方给它浇水，从娃娃的头上就会长出草来，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这个月桂女神啊。 嗯， 当然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些种子从它的头上发端开始发芽，甚至开始长出花朵的时候，思想的种子就不断的萌发，思想的萌芽正是从这样的地方发端结出果实，这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比喻意义的。除了画到这些生物性的一个颅骨的侧面剖面图，讲出了种子是如何长出颅骨，最终不断的开枝蔓叶以外呢，他还讲到了说这个达芙妮啊，月桂女神，她毕竟还是爱美的，所以她要定期做一件事情呢，就是剪指甲。 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剪指甲的时候是用指甲剪，但是这个书中特别逗啊，引用的这幅插图，达芙妮的指甲修剪工具一打开一看是什么呢？原来是园丁的工具包。 没错， 里面就是那些大的剪枝的剪子呀，各种各样的，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小的铲子呀。原来达芙妮像修剪树枝一样修剪自己的指甲。 嗯， 但这个事情呢，我想就是很有意思的在于刚才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穿插，这经常被认为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动物和植物，但是在这个神话中动物和植物也有了交融。我想书中一个很重要的提点就是关于万物一体这件事情，虽然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对动物变植物这件事情已经觉得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好的期望本身就意味着地球真的是一个连接的整体，其实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事物的普遍联系。当然转化是需要条件的，但联系本身提醒着我们，也许在人类文明特别是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植物动物的分类没有那么的复杂和具体的时候，疆界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虽然蒙昧，但也有一种美好。 除了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以外啊，翻起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特别特别亲切，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人物呀，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情节，都是你小时候阅读的那些神话呀，那些童话里面的人物，突然发现诶，有一天这些童话人物，这些神话人物离你并不遥远，就在你身边的时候，这是一件多么，我不知道应该说愉快还是恐惧的事情啊。 说到这儿呢，我在最后告诉大家，这个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啊，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很值得看，中国龙的变形。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特有的形象，龙的形象，它是怎么由卵长成龙的呢？它的生物变形过程啊，从幼体到成年是如何发生的？书中有特别酷的一张图介绍了全过程。当然，最后呢，这本书打破了我之前对想变小鸟的一个期望吧，一厢情愿的期望。因为书中讲的这样一段话是引用的，说哪一个爱在窗边叹息、爱做梦的女孩，真的愿意变成一只翱翔天宇的鸟呢？如果她必须像鸟一样的吃下蠕虫、苍蝇和金龟子，喉咙里一直塞满这些东西，奇怪的是，她忘记了平时的憎恶，挥动翅膀，使女孩摆脱了人类的狭隘。我在想，我想变成鸟的时候，只想到了美好，但没想到鸟每天吃的那些昆虫。她引用这段话的最后是，最终啊，这个女孩还是挥挥翅膀，变成了一只鸟。摆脱了人类的狭隘，这个人类的狭隘可能就是第一个对万物的分别之心，第二个对好坏的分辨之心。 这个时候才是一种不光是形体上变成鸟的自由，摆脱了人类的狭隘的飞翔，才是精神上的自由。 所以现在你同意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话了吧？要变成有超能力的人，啊，就变成什么另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超能力。 你不怕这个变成超能力以后都不吃东西，不是喝汽油就是充电吗？得到很多快乐。 你看、啊、超人他依旧也吃早饭，然后他依旧也跟人类一样共享很多人类能够享受到的美妙， 而且不会发胖啊、吃就是为了体验人类的快感，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这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节目当中始终谈到的，要谈到的是变形和进化。那变形已经说完了，汪斌博士，我们福利是什么？福利是什么？ 福利是这本叫《疯狂的进化》。疯狂的进化和一般的进化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个书的主旨啊，就在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就是进化总在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生存中的挑战和难题。 要强调一点啊，这本书里面都是真的，全是真的，是真的。 这个是重点，不仅真，而且真到让你觉得恐怖，头皮发麻。我看到有的短评就是说，看完这本书不敢一个人上厕所了、突然觉得世界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在书的序言中，第二段有讲说，在动物界，正如那句俗话所说，生活艰难，等待你的只有死亡。生存在世，随时命丧黄泉，也是常有的事儿，几十亿年来都是如此。对大部分生物来说，平和舒适的寿终正寝是不可能的。 啊，没错没错。 因为每时每刻都会有各种动物可能成为你的天敌，你可能成为他们的盘中餐。再别说自然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恶劣的气候、洪水、陨石、飓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都市的人真的是像生活在温室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有个比喻啊，说现在这个城市你看地表固化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很少有裸露的土壤，都是人工的铺垫。他说差一个盖儿就是个大房子。我们已经忘记了在自然界中每天所有生物都在经历着腥风血雨，进化就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世界，在这竞争世界要想脱颖而出，那就要有自己的一招先。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王斌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说变形，说进化，变形大家可以当真的去看，但是接下来这个进化啊，《疯狂的进化》这本书绝对是真的，同样来自未读探索家的一本新书。 嗯，那我们就讲个故事，讲个例子吧，因为这样光吓唬大家，大家也说你们老吓唬我们，这到底有多么可怕呢？我讲这个书中的一个例子，真实的例子。这一章叫僵尸蚂蚁。僵尸蚂蚁它如何从蚂蚁变成僵尸的呢？是因为有一种真菌，这个孢子呢先附着在叫弓背蚁啊一种蚂蚁的外骨骼上，然后这种真菌啊它有一种酶，用这种酶呢溶解了蚂蚁的外骨骼，就把自己呢通过压力挤进蚂蚁的身体。在蚂蚁的体内啊，真菌孢子就开始大量的繁殖。我们觉得这个繁殖结果也就是把蚂蚁的身体给占据，像癌细胞一样啊，把吃空了，弄死了。但不是这么简单啊！接下来的三周以内， 我还以为蚂蚁就是得个什么这个炎、那个炎什么的呢， 抹点皮炎平是吧？ 啊、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占据蚂蚁体重一半之多的真菌呢，最终就开始控制蚂蚁的行为。它在某一天呢，会突然不见了，真菌就命令它在中午时分离开蚁穴。而且总是在中午，蚂蚁跌跌撞撞的，明显不正常。它被真菌驱使着爬到离地面十英寸约25厘米高的树叶上，大概总是高十英寸的一个树叶。真菌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最适宜生长的地方，这里有完美的湿度和温度，更关键的是这个树叶或者树枝正好位于附近一个蚁穴蚂蚁外出的路径上。随后 这个真菌啊，矢志不渝地控制这个僵尸宿主，就是蚂蚁，爬到叶的背面，用双颚一口咬住叶脉，咬得死死的，并最终结束了蚂蚁的性命。一切停当之后啊，真正的工作才开始，真菌就从蚂蚁的脑袋里伸出一条柄，并向下面的蚁穴抛洒孢子。就算蚂蚁只是位于路径附近，没有位于上方，真菌的柄也能弯曲成一定角度覆盖孢子，它的孢子就能覆盖路径上来来回回的蚂蚁。更有甚者，多只被僵尸化被孢子控制的蚂蚁还能反过来攻击路径上的同类，就像埋伏在路旁的狙击手。这个可怕的循环就这样一轮一轮地进行下去了。 所以说，汪冰博士，学医学的专家，我得问问你啊，这个真菌真能控制蚂蚁吗？我觉得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它除非释放某些毒素，但是你不能，你如果释放毒素的话，不可能让那个蚂蚁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啊，它要在那地方自尽的那个地方，然后继续把那个孢子传递下去啊。 所以你听完了你就觉得很恐怖啊，真菌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界中非常非常低级的一种生物。 对啊， 它怎么能控制蚂蚁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月桂女神啊，从动物变成植物，我们感觉是一种降级，对不对？但是这个真菌是如何控制呢？这里边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就是真菌知道什么样的温度湿度适合自己，所以不知道它是不是通过侵入蚂蚁的头脑之后呢，改变了它对温度湿度的喜好，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朝着真菌喜欢的温度湿度的方向奔去。 按道理说啊，这种植物向动物传递信息，因为它们两个是跨物种了，也都跨界了、所以它应该只能传递很简单的这个信息，我能接受。但是现在它传递的这个信息太复杂了，必须是十英寸高的树，然后树叶的地方，然后必须附近还得有蚂蚁窝，然后必须还得符合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温度和湿度，这个真的是挺复杂的。 对， 所以说是应该是这个有好多僵尸蚂蚁，大家发现的应该是碰巧都走到了这个地方的，应该蚂蚁特别多，总有几只碰巧的能把孢子撒下去的。 所以为了不让这件事变成碰巧啊，为了让自己的孢子能够传递下去呢，真菌就会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伸出这个柄，而且还能弯曲来播撒，就生怕你接触不上这个孢子、那这个真菌是如何被逼迫在进化中发展出这样能力的呢？是因为这样的真菌往往在密不透风的树林和雨林当中，风对孢子的传播非常非常有限、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了用动物宿主的方式、对，他们通过释放一种神经调节毒素，这种化合物能够在蚂蚁的神经元上捣乱。当然它的对蚂蚁的控制也并非天衣无缝啊，爬出蚁穴的时候，由于神经调节毒素影响了肌肉功能，蚂蚁的身体呢会剧烈的抽搐颤抖，就好像人喝醉了一样。那只是呢，神经调节毒素对蚂蚁的身体的控制会更加细致，在真菌的指挥下，这只僵尸蚂蚁步履蹒跚的离开了巢穴，走向最适于真菌生长的位置。实际上这种入侵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大约在1500年前，有人发现了牦牛啊，在吞食牧草的时候，有时候还会额外吃下一些小菜，就是头上长着真菌柄的蛾子幼虫。吃了这种小菜之后呢，牦牛的大脑就像短路一样开始疯狂乱跑。 你说的这怎么有点像冬虫夏草？ 说对了，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冬虫夏草。现在呢28克左右一盎司就可以卖出2000美元的天价，因为据说吃了以后也可以让人重振雄风。所以这个植物对动物的入侵呢，并不只有这一个例子。虽然这个调节过程还有很多待解之谜，但是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进化界，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生物在进化中能够生存下来，演化出了非常超越我们人类想象的本领。这一切就是为了活下去。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两本书，《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以及《疯狂的进化》，汪冰博士分别谈了变形和进化。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汪冰博士特别想听你谈一谈，因为你是学医学的，然后学科学的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嘛，你看完这两本书以后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给我的感受就是先说《超自然变形动物》啊，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虽然你跟大家推荐了一个重点，但是在我看来每一幅图案，虽然字并不是很多，每一行字都给了我特别深的启发。而《疯狂的进化》这本书当中啊，他说的那些知识非常非常新。我真是没有想到啊，现在的这些 应该叫科普书籍啊，已经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当中了。 所以这两本书呢，第一本像刚刘莎说的啊，我觉得我更多体现到的是一种科学之美。当然这里面也有超自然之美。在第二本书《疯狂的进化》中，我感受到了科学之奇。但是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物种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密切的。动物的进化、植物进化、万物的进化还在进行当中，并不是因为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网络时代，自然进化就停止了。所以在《疯狂的进化》最后啊，作者提醒我们，实际上进化往往是被一些压力、生存压力所逼迫的。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进化压力像人类这么强大。当人类成为万物进化的压力的时候，那万物会做什么呢？他们可能会把人类当作面临的巨大的问题。有一天，这些生物也会被逼之下想出解决我们的对策，适应新环境，成功生存下去。比如说，作者非常乐观啊，有一天会出现能抵御气候变暖、海洋酸化的生物。其实这个进化已经在发生了，这个变异，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抗生素的滥用所带来的细菌、病毒的不断的超级变异，以至于抗生素都对它失效了。这些进化演化包括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提醒我们，关注其他的生物物种就是在关注人类。当我们成为别人敌人的时候，进化的伟力会让我们最终可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大家还记得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变化或者进化的时候，我想当有超能力的人类或者有超能力的神。但是这只是啊开的一个玩笑。如果我们重新回到一个不开玩笑的角度啊，应该去审视这个大自然，审视这个地球的时候，每个人不论你是人还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你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本分的那个事儿，守好自己的本分，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要说在我还没变成亚马逊女王之前的话。 所以别忘了啊，我们也是来自自然界，也是来自生物界，我们也受生物规律的支配。所以当人能够摆清自己位置，像刚才刘莎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我们可能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也会感受到更幸福，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再孤独了。人自学万物之王的时候，也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 感谢汪斌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